去看看这两姐妹呢？主意打定，便对皇后说：你先自己在这里待一会儿，我还有点事没有办完，需要出去办一下，可能要回来很晚，不行的话你就先睡吧。 皇上，什么事这么紧急啊？明天再办不行吗？ 我主意定，你不要再说了。 既然皇上非要去，奴才也不拦你，去吧，我等着皇上回来。 不用等了，说不定我会很晚才回来，你又何苦啊？皇上走完以后，皇后越想越不对劲儿。 难道皇上去那儿去了？金生，奴才在，皇后娘娘又有什么吩咐？ 你过来。金生过来以后，皇后在他耳边说了一些什么，金生领命而去了。皇后猜得不错，皇帝从寝宫出来以后，便对随侍的太监说：你去通知敬事房首领太监，我要去翊坤宫去看瑾妃和嫔妃两姐妹。翊坤宫的两姐妹一直还没见过皇帝，枉有姑娘，至少也得几天以后皇帝才会驾临翊坤宫，所以这几天也没有太多的准备。哪知道就在这天宫门要锁上的时候，敬事房首领太监匆匆赶来通知，皇帝马上要驾临翊坤宫，瑾妃和嫔妃准备朝见皇帝。这一下子网友可慌了手脚，他一面禀报两位主子，一面传召宫女伺候两姐妹穿好衣服。两姐妹刚刚准备好，皇帝已经来到翊坤宫，两姐妹赶快迎出来，见到皇帝先行三跪九叩大礼： 奴才给万岁爷请安。 起来吧。 是。 锦嫔答应一声站起身来，甄嫔也学着她姐姐的样子站起身子，落落大方地看了皇帝一眼，这一看倒把皇帝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，不由自主地把落在甄嫔身上的视线转移到锦嫔身上。锦嫔端庄大方，而且谨守礼法，此时低着头，两眼呢看着自己前下方，因此能让皇帝从容平视。你多大了？ 奴才今年15岁。 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 奴才住东乡靖王斋。 光绪皇帝此刻又把视线转向甄嫔，看甄嫔也正在看他。你今年多大了？甄嫔没有回答，而是俏皮地说： 皇上猜啊。 万岁爷问话还不赶紧回答，还说让猜猜，这是大不敬的事情。锦嫔一听可吓坏了，便连连的咳嗽示意。然而光绪皇帝听了不但不生气，反而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光绪皇帝整天生活在宫中压抑的气氛里，还从没有人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跟他说话，所以饶有兴趣地说：你姐姐15岁，我看你顶多也不过13、14岁吧。 皇上猜得不错，奴才今年13岁。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 奴才住在西乡道德堂，只不过看起来没有东乡新罢了。 是没有东乡心啊。光绪皇帝以前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，不过并不诧异。前年因为修理储秀宫，皇太后啊在那里住过，不过在住之前肯定要经过一番休息，待会儿我到你那儿去看看。 是。 一行人于是向道德堂进发了。到了道德堂以后，皇帝向众人挥了挥手：你们就待在这儿。说完便和锦嫔甄嫔二人 进了屋子。皇帝摆脱那些寸步不离左右的指使太监，顿时感觉身上有了一种解除了束缚的轻松之感，说话也变得随便起来。皇帝问两姐妹，你们看我活得自在吗？ 皇上身为一国之主，哪有活得不自在之理啊，奴才认为皇上活得很自在。 年长的锦嫔赶紧说着，同时又看了看他的妹妹，示意他不要多说话，以免话多出了差错。甄嫔却似乎很不理解姐姐的一片苦心，很天真地说， 奴才认为皇上活得不太自在。 那你说说为什么呀？ 就从皇上选皇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呀，皇上啊，您活得不自在。 甄嫔可能是因为年纪小还不懂事儿，居然说到了选皇后这件事上。 妹妹， 锦嫔听妹妹居然说到了选皇后这件事，不但自己听了觉得不好意思，而且她觉得这件事也不应该说，于是对妹妹说， 别瞎说了。 皇帝看了看锦嫔，挥挥手啊制止了她，同时对甄嫔说， 你再说说，不要有什么顾虑，这里啊只有我们三个人，说了也不会向外传出去。 好啊，皇上选的皇后满意吗？ 光绪皇帝无声地摇了摇头，同时长长叹一口气， 受别人强迫选的皇后当然觉得不会满意啊，皇上选后事我全看在眼里了，也许别的人低着头不敢看，奴才当时真为皇上感到不平啊。 一句话触到光绪皇帝的痛处了，他也想到自己不如意的处境，不禁两行热泪可就流了下来。锦嫔和甄嫔一看皇帝这个样子都吓坏了，尤其是锦嫔更觉得有大祸临头似的，于是赶紧向皇帝跪下磕头请罪， 准是小孩子说话不当惹皇上生气了，请皇上恕罪。 甄嫔一看自己姐姐下跪，也赶紧下跪说， 准是奴才说话重了，奴才该死，请皇上不要挂在心上。 光绪皇帝一手一个扶起他们说， 是我想的太多，不管你们事啊。 然后又抚摸着年小的甄嫔， 别看你年纪小，却只有你最理解我的心啊。 姐妹俩相对看了看，没有说什么。 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 光绪皇帝说完又用袖子擦了擦眼上的热泪，以免让外人看出来自己掉过眼泪。皇帝起身离去，翊坤宫上上下下一起跪送。回进宫来，锦嫔将甄嫔拉在一边悄悄地埋怨着， 从刚一开始我就不让你乱说话，你看这次差点闹出一个大乱子来。 甄嫔也有些懊悔自己说话太轻率了，但是她向来争强好胜，不肯认错。 你看皇上很厚道，也很体恤人的嘛。 锦嫔认为不出什么事这固然很好，但是她还是不放心，提醒妹妹说， 以后说话还是要注意些好。 却说金生听了皇后的吩咐，便一直悄悄地跟在皇帝的后边，看他到底去什么地方。后来看皇帝到了翊坤宫好久也没有出来，便回去向皇后复命了。皇后听了金生的话大叫一声， 果然是到那儿去了，这两个狐狸， 我早晚把你们收拾了。还有这个皇上，也未免太欺负人。好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 与光绪皇帝大婚紧锣密鼓同时进行的，是慈禧太后向皇帝归政的问题。当然，李莲英在经办皇帝大婚的时候，也没有忘记抽出一点时间去过问下这件事。李莲英问慈禧太后：“ 老佛爷，如今要归政了，归政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打算？”“ 打算？是有一点儿，不过还没向皇帝说过。”“ 什么打算？说出来也让奴才知道知道，好给老佛爷出个主意。”“ 就是我呀，自从第一次垂帘听政以来，已经20多年了。如今啊，我就要归政皇帝了。也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吧。可在20年多中，对国家出过力的人，总得有个交代吧。”“ 是该有个交代，不但活着的人应该有个交代，就是那些已经去的人也应该有个交代。”“ 去的人也应该有个交代，那怎么交代呀？”“ 这还不容易，建一座祠堂或者设一个祭坛就行了。”“ 好，说得好。 老佛爷是不是听说过湖南有个巡抚叫汪其祥，在湖南做得不错？”“ 是吗？我怎么一直没有听说过呀？”“ 老佛爷是不一定听说过，我知道这个人特别谦虚，做出了成绩自己也不会大加张扬，不过既然做出了成绩，即使他自己不说，别人也都会看到，也会说出来的。”“ 啊，那你说对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好好褒奖一下呀？”“ 那是自然，对做出成绩的人进行褒奖也是对别人一种鼓励呀。”“ 好，到时候啊，我向皇帝提一下。” 这一天，慈禧太后召见军机，光绪皇帝也在场。慈禧太后对皇帝说：“ 我垂帘听政了20多年，在这20多年中，我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，也有很多人为国家出了力，也算是帮我的忙。如今啊，我可以说是要功成身退了。想想啊，如果不对国家出了力，帮过我的忙的人有个交代，也确实对不住他们。皇帝，你说呢？”“ 是。可以开出单子，用皇额娘的名义通令褒奖他们。”“ 说的也是啊。世铎呀，这单子就由你们来开了。不过我还要建议几个。第一个应该是醇亲王。”“ 是。”“ 恭王现在虽然被罢免，但是以前啊确实出过很大的力，也应该啊写上去。还有从咸丰11年冬天到现在的军机大臣都写上，现任的在前，以前的在后。”“ 是。”“ 曾国藩、左宗棠两人为国家出生入死，驰骋疆场，也要进行褒奖。” 世铎这时候不解地问：“ 回老佛爷，去世的人也要褒奖吗？”“ 对，去世的人也要褒奖，这也是对活着的人一种勉励。”“ 是，遵旨。”“ 另外，湖南巡抚汪其祥听说在任上做得不错， 也要特意提出褒奖。 是。 世铎回答完以后，心里感觉非常奇怪。这个汪奇祥，只听说在湖南贪污受贿，搞得民怨沸腾。只是不知老佛爷从哪里听说他做得很好，真是邪门呢。不过他觉得也无所谓，反正对自己啊也没有多大关系，让嘉奖就嘉奖，说不定啊一争再争出个差错来，那样反倒不好了。那剩下的呀，你们就看着办，不过不要漏掉好人。慈禧太后最后一句话呀说得很重，意思大概是多多益善。世铎回到军机处，与同僚们商量着，一共开了九张单子，这些人有纯亲王，另外还有现任以及前任的军机大臣，现任及前任军机张京，各国驻京公使，殉难的将帅以及一二品大员，现任各省封疆大吏，以及已经去世的大学士、督抚、将帅，总数有300人之多。活着的人加官进爵，赏赐宝物；死的人或建祠堂，或者赐祭坛。慈禧太后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便在二月初三，在太和殿为光绪皇帝举行了正式亲政典礼。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说：“戊戌一刻，亲政典礼就要开始，到时候你就要来处理一些正事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亲爸爸种在颐和园后，儿臣每天去给亲爸爸请安。好，难为你一片孝心呐、啊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多了。儿臣自己独立处理正事，只怕有些事会处理不好。小事你就自己处理，有拿不准的大事啊，你就到颐和园去，让我给你拿个主意还是可以的。 是， 遇有大事儿臣自然要禀命办理，就怕有时候儿子拿不定主意，把握不住分寸。这也是实话，我呀也遇见过这样情形，这个时候只要你心硬一点就行了，不然哪怕是至亲也会有意见。 心硬？ 对，心要硬。国事是国事，家事是家事，君臣是君臣，叔侄是叔侄，别把这一切都搅在一起，做起事来就会有分寸了。这几句话皇帝听了有一种惊心动魄之感，怪不得满朝文武亲贵大臣，政治的也好，有才干的也好，都对慈禧太后那么畏惧。而慈禧太后说的话做的事也有极不高明的地方，但却为何能够不伤威信呢？大概也就是因为能硬得起心肠。该当运用权力的紧要关头，毫不为情面所牵扯，尤其对有关系的人物更不容情，就像两次罢黜恭亲王那样。 儿臣一定按照亲爸爸的话去做。 好，你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。午时快到了吧，你快去太和殿。 光绪皇帝急匆匆来到太和殿，刚在御座上坐稳，午时的钟声便已经敲响了。于是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